哇，咁快就嚟到星期四晚嘅东头湾道99号，你见唔见到我一身嘅装束啊？ 系吓得我，又见唔见到你？我见到，即系如果我咁都见唔到你，我真系惊。 我又攞翻呢件衫出嚟着啦，今日。 咦，系喎，间唔中就吓一吓人啊！但系呢单呢个啱晒呢单案喎。 梗系啦，我每一次嘅衣着其实都有啲心思嘅，但系冇人留意啫嘛。 系，你下次可唔可以解释？即系你加几句解释啦，或者试下，即系睇下会唔会明白啦？可能唔系过了解你啦、 哦。要解释就无谓啦，有啲嘢意会噶嘛。 咁 系，系咪先？ 好啦好啦， 讲得咁清楚做乜啫？ 我下次我估到你着咗件衫为咩啦，好嘛？ 咁你嘅间条衫有冇任何意思噶？ 冇噶。 人哋阿高 Sir 着间条衫都要好多哲理噶，你有冇啊？ 冇，我好直接同你讲系冇啊。 喂，我哋啱啱咧嗰集咧，咪讲诶呢个灰狗巴士嗰个斩头事件咧，唔知会唔会令到即系少咗听众咧，够胆喺巴士上面听东头听到瞓着咧？ 哦，咁啊， 你知我把声会催眠噶嘛？ 哦、啊，你都唔算嘅，OK 嘅，你都间唔中又笑下嘈下咧，都会醒翻嘅。 咁我又唔及阿杨志涛咁， 嗰 催眠嘅件事，杨 博士就真系坚啦吓。 其实赞紧佢噶，赞紧佢噶。 系，佢天生出嚟一个催眠专家嚟。 系咯， 佢唔使学噶，其实 唔系就咯，好专业啊，佢真系。 绝对 吓，咁咧就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啦，当然啦，都一直以嚟都有好多听众啦，即系好支持我哋啦。咁啊，除咗行街睇戏食饭都听住通头之外咧， 有冇咁夸张？咩又唔使咁夸张？ 咁啊，夸张啲啊嘛。咁同埋就今次啦，即系张泰安啦，即系泰国，所以菲律宾吓、菲律宾啊，就即系十几年嘅冤狱之后啦，就即系结果佢都系即系黯然离世啊。咁呢件事件咧都令到。好多听众好多东粉呢真係佢哋真係出心出力、去支持他。 我見到好多人都喺你個 Facebook 啊留言咁樣。 係啊，同埋佢哋真係出钱出力去支持啦。咁我哋都好开心啦。咁因为都要代张家呢去多谢大家啦。咁、我哋嚟緊会将一啲嘅款项啦就转交俾佢哋搞一啲身后事咁样啦。咁但而家呢就喺嗰、那个暂时呢一刻啦，喺呢一个前往菲律宾嗰个问题上面啦，即係去领事嗰个问题上面呢、都遇到啲阻滞。咁就话即係香港呢边呢这个入境处暂时就没什么帮到手、啊。 这个都真的要研究一下，即是一般有没有即是以前曾经有这样的例子呢，即是香港政府会做些什么，会不会怎么做的呢？ 因为他们的身份比较尴尬，即是他们那时就是拿着 BNO 去菲律宾的、 入境的时候、 入境的时候的。跟着呢连 BNO 都被人哋即系没收埋，都其实冇咗噶啦 ，BNO 已经，即系个身份根本就系好尴尬，咁啊，即系变咗，而家就靠即系睇下英国领事馆会唔会即系帮到手啦，因为都要尽快去领取翻。即係張泰安嘅屍體翻， 即係香港政府應該啊，即係點都即係無論有冇呢個條例都好啦，即係有啲即係額外嘅即係應該做嘅因素要做噶嘛，係咪先？即係唔一定要話跟住法例，因為唔通你真係想即係個個都就話喂，我都係攞翻本 BNO 穩穩陣陣啦。咁你如果個個聽到即係全港市民都講呢咁嘅嘢嘅時候，即係一個政府就好冇面啦。我覺得應該要做啲嘢咯，係嘛？即係唔應該令到啲市民係對你個政府咁失望咯，係嘛？ 咁啊，另外你知啦，菲律賓嗰邊可能有啲關卡噶嘛。 即係關卡多多啦， 如果佢哋自己去咧，就好大鑊，可能真係領唔到斯不特止，仲唔知會唔會俾人哋掠到即係一頸血啊！ 因為鄧龍威都講過啦，即係喺入邊，即係咩都係錢噶嘛，即係車你上庭啊！嗰架車嘅油錢都係你俾㗎，即 係 如果你唔想上庭咧，就唔俾錢就去唔到㗎啦。 咪係咯， 即係諗下咁。 聖誕又話要做嗰啲咩籃球衫啊，又要你贊助咁樣。 每日即係飲水都要即係一個鐘頭供水，其他就係要俾錢嘅，即係個鐘頭你唔使自搶到。即係諗下樣樣都要錢嘅時候，如果嗰個家屬係用自己嘅私人身份走過去，我都唔知佢點樣翻到嚟㗎。 終於流落異鄉啊，慘啦！仲要喺即係監獄裏面啦。咁我知道鄧龍威心情都好差啊，近排。但係佢咧即係盡咗好多嘅努力去幫呢一位。朋友咧，即系走埋最后一程咯，咁所以咧，最后都系要多谢大家， 咁亦都希望支持佢，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希望佢都听到大家系支持佢啦。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之外，亦都睇到好多 Facebook 嘅留言啦，即系佢都知道，其实仲系好多人支持佢嘅。我哋只系好支持佢，亦都系好欣赏佢能够即系系咁坚持同埋咁有毅力地去即系 求生啊！ 系求生，真系呢个系一个求生嚟嘅，真系 系啊！你入边你唔求生，你就玩完噶啦， 系冇嗰个意志好难，同埋根本系冇其他人同你去即系 support 你噶嘛，分钟。是得你自己去堅持的啫， 其實同埋 係好難。 我覺得佢都有啲兔死狐悲嗰種心態咯，即係佢都會話，如果佢都同我講話，即係如果死嗰係我咧， 可能張泰安，因為佢嘅狀況同佢唔同啦，即係佢都唔知點樣同我去收屍啊咁樣嚇，因為佢就會比較識得喺裡面去求存啊，或者即係點樣去。 佢個人比較 tough 啲嘅 ，tough 啲啊， 嚇， 知道裡面要點樣玩啊個遊戲咁樣嘅，咁所以佢都會即係係有啲即係好黯然神傷嘅最近。我哋唯有即係精神上啦，同埋金錢上咧，繼續支持佢啦。咁大家如果想繼續幫張泰安或者鄧龍威咧，就可以去我哋個網頁啦，www.radio99.tv 嗰度啦。咁揾翻護花行動嗰個嘅 icon 咧，就可以入去咧，就睇下嗰個捐書嘅方法係點樣啦。一個支持嘅方法，咁大家可以自己去睇啦。因為好多人問翻我户口係乜嘢，咁我其實喺嗰度可以睇到嘅。咁啊，講翻咧，即係阿張太安嘅爸爸咧，咁佢都即係當然唔開心一定有噶啦嚇。咁啊，佢都好積極去面對啦。咁啊，睇下點樣可以即係攞翻仔仔嗰個屍體翻嚟啦，等佢喺香港可以安葬咯。咁啊，所以。其實很多時候一個人當然我們都相信張泰安、鄧龍威他們是一個冤獄，但很多時候 有很多都不是冤獄，你知道 真的犯了事、即家人尤其父母來說其實真的 很難受咯，特別大家看到剛剛鄭捷，即是台灣的鄭捷、他已經是槍斃了、他爸爸媽媽是要跪在個地下嗰度，即係爸爸就直情咧，即係聲淚俱下咁，即係向佢嘅即係受害者啊，即係呢單案受害者去致歉啊！哇，我真係睇到咧，我覺得好心噏咯，真係。 但係因為作為一個父母，係即係除咗即係自己個仔已經過咗身，係好悲傷之外咧，亦都會對佢做過嘅嘢咧，係覺得係好羞怯， 唔知點彌補啊， 同埋會好容易自責，究竟係咪佢哋自己做錯咗啲咩，令到個仔即係。會做出一件咁即係咁恐怖嘅事情啊！即係連累咁多人啊，咁樣，所以其實對喺佢哋嘅心情嚟講係相當之難受嘅。咁亦都我覺得有啲人會怪責佢父母啦，即係會覺得點解你會即係令到個仔咁樣，你個仔會有咁嘅狀態，你又唔知啊，冇阻止佢。係 咪你唔識得去教佢啊？係 啊，好多人又會有咁樣講，但我覺得即係始終佢哋都一把年紀啦，好多嘢亦都唔係咁簡單話，即係佢做咗啲咩，個仔就會做啲咩咁簡單嘅，好多好多原因喺度嘅。 同埋好多係佢 predict 到個結果係咁啊嘛， 即 係佢望子成龍噶嘛，即係佢冇諗過最後係會變咗一個殺人犯咁，甚至乎離天大禍咁啊闖下。 咁但係亦都即係俾到好多人一個即係警示咧，就係如果要多啲留意自己身邊嘅人啦，包括你父母又好，你嘅仔女又好，你嘅朋友咯。其實好多時佢哋做某啲嘢之前咧，其實係有跡象嘅嚇，有個心理嘅變化等等，其實多啲要留意一下咯嚇。 係即係唔好一味係。你想去點就點啊，咁樣即係或者你係想去做一啲你想嘅嘢，係咪佢想咧咁樣嚇？咁啊就即係我哋都有聽眾問我哋喂幾時講鄭捷嘅案件啦？咁但係其實鄭捷嘅案件咧就報道都好多啦，大家最近都見到好多啦。咁我哋咧就講舊案噶嘛，主要咁啊今日咧就講翻一單舊案咧，就同鄭捷嘅。案件咧，好類似，同埋咧根本上係有關聯嘅。咁啊，呢一單咧就係秋葉嗱，呢單你冇得 challenge 我啦，我即係呢一個名係絕對啱嘅。 我冇 challenge 你嘅，我自己都好佩服你個名咁清楚，一聽就知係講咩啊嘛。 呢個名字我都係抄嚟。 我俾你講一次， 秋葉唔係走音添，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 啊，講曬啦，即係秋葉原嗰度啦，有個係隨機殺人啦，係一件事咁。 坊間係咁叫㗎，唔係我作㗎。 係喂，唔係日本有一個比較即係得意呢個日文。名咧，嗰個叫咩啊？ 通咩？通咩魔？ 無限制定咩話？我睇下個名字，即成日都唔記得咗呢個名嘅。 即係另外一啲， 即係啲日文翻譯， 日本 feel 啲 日本嘅漢字，通常去翻香港嘅人睇咧，就會好得意噶嘛，係嘛？即係嗰個字咧，亦都係解釋得到嘅。嗰、那個 無限制殺人啊！ 係啦，無限制殺人啊！ 啊，真 係 有、啊。 即係係啊，佢真係叫做無差別對 無差別 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即係。個無差別嘅意思，即係話佢係見人就殺，即係唔理你邊個咁嘅意思。 即係冇特定對象。 係啊，等於我哋頭先講個中文嘅意思就係隨機殺人。 點解話秋葉原呢單嘢咧會同阿鄭捷有關呢？因為咧鄭捷其實咧佢殺人之前咧就曾經講啫嚇，佢講嘅，唔知係咪真係咁樣諗啦？佢就話佢想仿效呢一單嘅事件啊。 即係我諗呢單 成為一個主角啊咁樣。 因為呢單嘢就比較矚目啦，亦都喺亞洲地區啦，即係。少發生啲嘛，就算日本呢個地方都好冇乜點發生過呢啲事，有但係好少嘅嚇，係啦。咁鄭捷就梗係會覺得即係呢單嘢比較即係觸目少少啦，即係係佢亦都會知得多啲啲消息咯。咁所以佢就曾經同啲朋友講話。提及過呢一單 case 嘅就係、是、秋葉原呢單 case 啊，佢想仿效呢個 case。 聽聞咧，呢、這個秋葉原呢個殺人事件咧， 好像變成一個即典範、 嗯嗯、 即因為之後其實很多人呢就想做 copycat、嗯、就是要超越這一單案呢 為一個即目標、啊嗯、為榮、啊、這樣 其實每單這些案之後都會有這些 case 的，就有人說會仿效、啊、有人說覺得他做得很對、啊、有人說我覺得他跟兇手的想法一樣、啊、於是乎他要照做一樣的事、啊、做他未完成的事、啊、等等，其實逢親這些大案 case 呢，我想中外都有人這樣說想仿效、 啊、但是鄭捷是不是抄他呢就不知道，因為都事隔了、六年、 嗯、 但是呢我們 上一集講的灰狗巴士斬頭案裡面的兇手呢，我真的懷疑他 是有少少受這件事的、就是、啟發也好，或者一個、就是、影響也好， 我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 我就覺得 兩個月而已， 不是好像，雖然時間上呢、嗯、都是2008年即是很近，但我覺得 上一次差兩個月而已 嘛，那個灰狗事件就很不同、嗯、一來、就是那個人、首先他是不是真的精神錯亂我都有少少懷疑啦、 嗯 啊、他因為有少少怪，但是他行兇的地方就不是一個、街的公共地方，他都可以說隨機殺人，但其實他是他只是殺一個人、 嗯、 他就不同這個鄭捷、啊、或者是、就是這個崔業員殺人事件，他是見人就斬， 模式是有點不同，是但 是 都 是 挺不同的， 簡單歸納為是不是黐了線呢，就是 同埋因為其實呢我覺得、今天我們講回這件事，待會大家同詳細剖析一下崔業員這件事，其實那個人是不是黐線呢、就其實是很不同的、啊、他的狀況，因為他是很清晰地留了很 很多發言，他一早已經強調自己要做些什麼等等，所以跟、啊即灰狗那件事有一點突發呢，突如其來是有些不同、 嗯、好啦，在這個時候呢先帶大家去2008年、 嗯、 2008年的6月8號一個很浪漫的地方名秋葉原， 這個天朗氣清的周日中午，當很多人聚集在熙來攘往的秋葉原愛神田步行街街頭享受緊假日嘅閒情，突然一部货车以一种唔友善嘅姿态冲入人堆之中，唔少人好似保龄球樽咁。被即时扫低，惨叫声传遍整条街。货车之后停低，一个似乎是司机的男人从车上跳下，双手持刀，二话不说咁向住街上的男女老幼乱劈一通。霎时间，秋叶原的街头变成炼狱，好多人被当场斩伤，血流如注。两分钟的大屠杀之后，行凶者接被警察制服，但好几个家庭从此告别灿烂的阳光，进入漫长的黑夜。 大家如果未去过秋叶原咧，买电器嘅话咧， 嗯， 或者 就真系会好似你咁以为好浪漫嘅， 名浪漫啊嘛， 即系你啱嘅，我冇反对你，就话，即系如果你冇去过又唔知呢个地方系做啲咩多咧，就觉得个名系几浪漫， 拍拖圣地， 谂住拍拖，但如果去到拍拖就大镬啦，周围卖电器同卖 software 啊咁样。 老实讲，我真系几唔中意去嗰时候，我都即系被逼咁样， 同边个去 嘅？跟啲朋友。就话又去买电器啊，闷到死啊咁样。 系，即系 都系中意去元素嗰啲。 睇嗰、那个即系行程嗰时候，喂，秋叶原好啊，去啊，去啊，去啊，去到原再买电器。 系咯，哎呀，真系。 OK， 所以你一直都谂住系浪漫，但查实你一知唔系浪漫嘅地方嚟嘅，即系反而系几宅男嘅地方嚟。 宅男嘅地方， 嗯 嗯，咁啊啱啊，鬼故王啦。 系。 咁咧就因为企隔篱嘛，所以咪要串下佢咯。咁、如果大家未去过秋叶原，又唔知道当时嘅、 嗯。 情況是怎樣，你就可以幻想一下在這個旺角星期日的行人專用區、嗯、人數之多和那個擠迫的情況，還有如果當時有一架這樣的車、 嗯、 是的，以40公里這樣衝過來、 嗯、 然後有一個人這樣衝過來拿把刀亂地劈，那個傷亡會是多嚴重呢、 嗯、 驚嚇性多大呢，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嗯， 哇，冇錯，你可以諗下，即係星期日嗰個行人專用區啊，即係旺角嗰啲咁樣咧，銅鑼灣嘅地方，哇！如果衝咗架車咁樣入嚟，然之後又有落嚟斬人咧， 即如果你不是懷疑他是拍嘢的話，你真係雞飛狗走，嚇死啊！ 走唔切嘅好多都 走唔切啦，真係啊！因為嗱，即係一開始冇幾耐，其實佢落咗嚟唔係好遠嘅。你睇翻啲即係日本電視新聞報道咧， 係頭先片都睇到啦。 佢其實落車至到即係佢成架車衝過咗一個地方，佢發覺架車冇辦法再前行啦，佢就落車就攞刀斬人，又行翻去嘅位置，其實嗰個距離好近嘅就行，即係佢唔係走咗好遠嘅。咁但係咁短嘅時間，好似係大概五分鐘至十分鐘，佢已經俾人拉咗噶啦嚇。即係咁短嘅時間之中，已經有七個人係死咗啊！陰公，七個人咧，嗰七個人係由19歲至74歲的老翁都有， 其實七個人裡面就有三個車死，四個就被他斬死了， 是的，接著還有十個人受了不同程度的傷的。而這十個人當中有些其實是在救那些最開頭的傷者，比如撞親那幾個人，可能有些人走過去就可能是途人走過去看看的時候，就再被這個這樣的加藤智大就去殺人，就斬傷了他的、所以其實是很短時間之後已經造成這麼多人的傷，如果他不是這麼快被人捉到的話，真係好大件事啊！ 其實傷者裡面包括警察啊、救護員噶嘛。咁啊，啲人描述翻啦，當時咧，其實呢、這、一個叫做加藤智大25歲嘅男子咧，佢係著住咩衫咧？ 佢個樣一啲都唔似25歲，佢又真係好窄啊個樣。 佢個樣似邊個？ 似邊個？ 你覺得？ 一個典型嘅日本仔，我都唔知似邊個，真係好似。 死都唔知啊！諗起阿佐川一正咧。 咁佢呀冇咁恐怖嘅樣， 唔知又有嗰隻 feel 嘅， 有少少嗰個 feel， 但佢樣完全唔似25歲囉，完全唔似， 好蒼老咁好似， 即係總之好窄啦， 係囉。同埋佢當時呢佢著住咩衫呢，就米白色嘅衫，咁跟住呢就 即係好似嗰啲無印良品嗰啲咁樣， 係啦，好同埋一件好似嗰啲老西咁樣啦， 斯斯文文嘅喎個樣係， 跟住呢就戴眼鏡啦，咁個樣呢望上去你唔會覺得係特別兇殘，總之好似戇居居咁樣， 係直頭唔兇殘啦，戇居居。 咁但係啲人話佢殺人嘅時候呢，其實佢呢就目露凶光啦，咁但係佢嘅動作呢都係好似上次嗰個斬頭案嗰個呢，即係好 robot 咁嘅，即係好似好機械性咁樣啦。咁同埋咧就即係真係見人就劈啦，咁啊就冇乜特別話揀人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話佢一路劈嘅時候咧，佢就好似好興奮咁樣嚇。跟住咧佢自己咧其實都受咗傷嘅，見到嚇。咁啊同埋咧就有人覺得佢咧就好似有少少笑容，見到咧嗰 冷笑 係啦，見到啲血係咁飆出嚟嘅時候咧，佢咧就越嗌越大聲啦，係咁劈係咁劈 㗎。嗱，所以我話佢最唔同嗰一點同呢個灰狗巴士殺人事件最唔同咧，就係呢個人佢做嘅今日佢去到最尾嗰步做嗰件事咧，係佢一早安排咗嘅。佢自己喺個即係喺網上面不斷喺嗰幾日咧都有留言，逐個 step 講曬出嚟。 係啊，可以講下喎，其實事先張揚嘅 係啊 事件嚟 嘅。所以呢件事係佢自己心目中嘅一個藍圖嚟嘅。佢點解會笑呢，是他實現了他的夢想， 實現了他的 planning， 一個恐怖的恐怖的夢想， 是吧？但是他在殺完人真的好彩啦，即警方都很快將他制服，如果不是即造成的傷亡一定會更加大，因為我們哥都說了，其實一個人這麼狼死在那裡亂劈的時候，真的很多人明知你的正義感都告訴你你一定要走去阻止他，但你的腳是不會動的，甚至乎是會跑的， 我想冇辦法 跑離佢啊！ 我諗當其時，如果你側邊，你只可以幫助你附近嘅人盡快走或者避開佢。其實好難走埋去係阻止，因為佢手揸住兩把刀，一把 Rambo 刀，一把匕首咁樣，同埋一個發癲嘅樣子。你點會無啦啦走埋去咧？如果你手無寸鐵的話，你可以睇到啲新聞片，你都見到啦，或者啲圖片你都見到啦。有一個肥肥地嘅差人，嗰個都唔係好似差人，肥肥地咁樣，即係有一個你估唔到佢係差人嘅人啦。咁用佢走埋去，佢都係揾一個即係伸縮警棍望。指住佢，然之後右手係準備 stand by 拔槍，佢都係咁樣啫，佢都唔敢走埋去啦，係咪先？你一個普通人，就話一個市民，點會走埋去咧？係冇可能。 係咁啊，同埋咧話佢當時咧，你就頭講到佢就有兩把刀啦，但其實佢又唔止嘅，話説咧 準備咗好多啊嘛。 係啦，其實佢係有六把刀嘅。有三大三線， 即係佢係 stand by 喎，買定啲。 有啲刀咧就喺佢嘅車上面啦，嗰、那個貨車啦。咁話説喺佢屋企後屘都搜到有刀啦。都十幾厘米長㗎啲刀嚇、即係佢有。 唔係又切橙咩？ 好多又唔係切魚生咯。 啊、OK， 係咯，即係你知上次嗰單就話買俾阿媽切魚生啫。咁你而家買六把刀咁樣，唔係俾阿媽切魚生啊嘛？ 亦都證明佢其實有少少係。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啦，雖然佢知道佢要去做咩，佢要揸架車去撞死人，然之後再斬人，呢個佢自己嘅諗法嚟噶嘛，佢自己一路喺個腦度構思咗。但係譬如佢買刀嘅時候，佢真係亂買，我覺得佢買咗兩把之後又覺得唔係好啱，又再買。其實你買六把冇用嘅，大佬你都用唔到噶嘛。 你知唔知佢買咗幾錢啊？ 嚇， 二千幾蚊港紙。 但係你知唔知嗰啲錢點嚟啊？ 喺邊度？ 係啊。 佢清醒到。 而家講係咪我哋？而家講咯，都可以嘅，都可以講。 咪就喺秋葉原嗰度嚟啫嘛。佢早一日就去賣咗嗰啲 家 當啊。 所以我咪話阿斬頭案嗰咪抄佢咯。賣電腦啊！ 佢斬頭案，佢疏疏地要賣咁平啊嘛。但係啊，呢個加藤智大佢係賣翻正常價，佢仲攞翻到2000多港紙出嚟喎。 咁唔同喎，佢有 planning 噶嘛呢個。 係啦，所以 可能嗰個就係比較突發性，突然間。 亦都係啦，係啦，冇錯。 不過係咪上次我哋就話唔知點解佢會賣電腦啦？即係究竟係尋死啊？ 有少交代後事啊嘛，史提反講，即係佢好似將自己心愛嘢俾曬你，懷念呢啲嘢對於我一個 IT 人嘅身份已經冇用啦。咁多年都揾唔到份 IT 嘅工作，呢個電腦俾你啊，僆仔咁樣嗰啲咧， 咁呢個家庭 給你 家庭智大又係唔係咧？嗱，報道咧就話其實佢賣個電腦係為咗籌嘅一啲錢去買刀喎， 係 即係買空氣啊， 同埋 租 車 租嗰個車。咁做乜要租嗰個車咧？其實 撞死人咯， 即係佢係唔係淨係諗住斬死嘅？ 係啊， 佢係諗住咧用埋個車咧嚟做一個殺人武器嘅。呢個一間可以講下啦。其實佢係。即係有啲咩嘅準備啊？之前嚇，即係點樣事先張揚法咧？咁或者呢度都交代一下啦。咁死者方面咧，頭先講過啦，有七個人啦，當中有男有女嘅，有學生嘅，有阿伯嘅咁樣。 19至74歲啊。 係啦，咁啊，全部咧都係即係好唔好彩啦，就俾呢一個即係死神咧揀中啦嗰日。 一星期日嘅即係十字路口繁忙嘅都市地方。 咁其實佢都嗰架車就直情係停喺一個即係十字路口嗰度咧。咁都係都係佢覺得係最容易逃走嘅，會唔會咧？ 嗱，佢就我唔知道其實佢有冇諗過要逃走啊，因為去到嗰個地方咧都咁多人咧，我又唔知佢可以點逃走，因為佢最後佢都佢其實都決定咗係即係撞啊，撞得幾多得幾多，然之後咧去到架車冇辦法再前行咧，佢就會落車斬人啊嘛。其實佢可以走去邊咧，走得幾遠咧，即係我諗佢自己都冇好詳細咁考慮過。 咁佢揀呢個星期日嘅下晝，係啦，咁又咪有別有居心咧？ 都很明顯啦，係嘛？ 係咯，居心係咩咧？就係話要喺最人多嘅時候出現，去大開殺戒咁樣做呢一場大龍鳳咧，係咪咁？ 同埋做一件大事啦，同埋嗰度亦都有個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咧，就係因為星期日先至係封咗做行人專用區啊嘛，平時可能車來車往嘅，佢亦都未必做到佢想做嘅嘢啦，咁樣。 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就要同大家交代一下咧，究竟佢之前係點樣事先張揚法咧？成件事係啦，咁因為即其實你聽落去，你會覺得很遺憾咯。即係一個人原來佢講明俾你聽，我而家諗住劈你啦，但係咧係冇人理佢嘅。 咁佢所謂嘅講明咧，因為佢喺網上面留言啫。 係， 因為網上面有咁多成億咁多個留言，我邊知邊度有人知道咧？係咪先？ 咁我哋而家聽下咧，究竟佢喺網上咧係點樣作出呢一個殺人預告咧？ 我要去秋葉原殺人啦！我會用車死人，唔得嘅話咪用刀啦。 对于日本的民众来讲，秋叶原随机杀人事件当然是非常突然，但是原来早已经有迹可寻。凶手加藤智大由案发前三个月开始在网上不断留言，诉说自己可能就快失业，又自怨自艾说识不到女朋友，结果被人嘲笑。他还在网上不断发出将会去秋叶原大开杀戒的警号，只可惜接近3000条的留言最终淹没在嘲笑和漠视的回应之中，没令这一场灾难得到刹车的机会。 听到了，其实他真的已经给了很多提示出来了。其实他说那么多东西是不是喂暗示给警方听，喂我现在动手了，你好来阻止我了，如果不是我真的控制不到自己了这样。 他有点像，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警方那边，但他是很想即是被人知道他想做什么事。他也没有想过呢，就是他这样讲出来之后会不会被人阻止到。即他只是想他要讲给人听，他要将整件事的铺排告诉人听，好像是准备一件大事，即是很大的事要被人知道的。要做一件轟烈的事，要令人注意他的存在，因為他覺得，我覺得他說的那些事已經是覺得自己很沒有存在感， 就 是他說沒有朋友啊，又或者是垃圾啊。 你記不記得那個斬阿哥的呢？就是說他之前阿哥跟他說了一句話，就是說你看看你啊，整個垃圾這樣。 即垃圾都不如咁樣話。 嗯嗯， 係咯，即係即係其實真 係。即係呢啲嘢講出嚟， 因為垃圾呢兩個字就其實好攻擊性啦，當然。 嚇、啊！咁我點聽咧？你自己聽即係受曬嘅話，就真係好覺得係啦。而且呢個就可能唔係人哋話佢喎，係佢自己覺得喎。 係啦，自己覺得自己垃圾都不如啦、 嗯， 又覺得自己唔靚仔啦，係、嗯、一個 咁又事實嚟嘅。 唔靚仔你知道左穿一症啦，都係。嗯即係佢本身天生有一個即係侏儒咁啦，咁、都有講話，即係其實呢、這、一個即係天生個缺陷啊， 嗯、 即係佢自己點樣睇自己，將自己咧就即係矮化、 嗯、 啊，嚇，即係嗰個自我形象咁差嘅時候咧，其實就好影響佢嘅一啲行為啦。 所以呢個加藤自大，佢本身個成長嘅過程咧，應該係影響佢將來，即係佢後廿零歲好細個啫，其實就發生咗一件咁大嘅事咧，其實應該好大嘅影響，因為我哋及後再講一講佢細個係點樣成長。 細個童年啦、啊，都係即係啲心理學家永遠都係即係要 咁、一定有影響。 係啦，要睇翻佢童年嗰 part 係點樣過啦。咁其實佢咧都有好多問題嘅，事實上真係。咁但係我哋不如交代翻，佢就喺呢個事發前咧，咪不斷咁樣。 事發前呢幾年佢應該做緊嘢㗎啦。 係啦，但係佢喺事發前不斷幾個月咧，就瘋狂咁寫呢啲嘢啦。咁、話説咧，佢本身咧就係喺呢個學校畢業之後咧，即係中學畢業之後啦，佢、咧就去讀佢就即係啲好同學就可能升大學啦，咁、佢就升唔到大學，佢、就走去讀汽車維修嗰啲啊，嚇咁咧就未必係佢想做嘅嘢，我相信啊、我相信佢、因為都好似。好想自己有一番嘅作為咁啊！但係佢最後係做呢個汽車維修，仲、要咧係做唔係佢係入咗一啲公司嗰度去做一啲關於汽車行業嘅嘢、但係咧話説咧職位比較低微啲，可能即係幫人哋做啲跑腿啊咁。 同埋因為佢要考啲執照先至可以再上，可能做啲師傅啊或者等等嘅嘢，佢一路都考唔到。 係啦，甚至乎其實咧佢嗰份工咧係一個 contract 嚟㗎咋，即係合同嚟㗎咋。咁啊去到 安全感啊。 係啦，咁同埋你知咧，即係日本嘅經濟唔好啦，咁啊依間咁嘅車廠咧，其實咧之前咧不斷咁裁員，裁下裁下咧，咁你何況你係合約員工係咪先？咁、去到六月嘅時候咧，話説咧，人哋想炒佢啦、甚至乎咧就將佢嘅制服咧收起啦。然之後咧，佢就 smell 到自己咧係俾人哋唾棄啊、即係更加咧，即係嬲啊，覺得嚇、覺得自己冇用咯。咁、然之後咧，話説呢一個可能係一個誘因咧，令到佢咧就突然間即係發咗癲咧，就要做一啲大事出嚟咧。是去報仇又好，或者是建立自我形象。 但我相信這件事即雖然說是那個即被公司炒可能是一個觸發點，但其實他在幾個月之前，即在事發的前的三個月，其實他都曾經跟朋友透露過，雖然他說他自己沒有朋友，但始終有些舊同學之類的，宅男也有宅男的朋友嘛他就跟朋友透露過，其實他有厭世的念頭，他覺得自己可能都沒有意義，做事又做到這樣， 又交不到什麼朋友，甚至亦都冇女朋友啦，即系廿零歲，覺得自己哇冇好冇前途啊咁樣。其實佢嗰陣時都覺得自己好不滿噶啦。 但係咁，啲朋友就話咧：，喂，佢間唔中啊，就整個短信嚟話自己想死啊，乜乜乜啊，講到言之鑿鑿咁。之後咧，就流嘅咁樣。咁有啲朋友甚至乎話嚇，佢未死噶。咁因為電視見到佢原來咧闖咗離天大禍嚇，佢未死，佢咪自殺咗咩咁樣？ 反而呢樣嘢就嗱，亦都反映得到咧，就可能佢經常都係呢個狀態，佢朋友咧聽得多咧，都冇理佢啦。 你身邊有冇啲咁嘅玩自殺嘅朋友咧？即係成日都要生要死咁樣 嘅。咁啊冇嘅，咁就好少好少。 因為朋友可能初頭會好認真，以為你真係理真啦，跟住發覺咧，你講下，跟住可能唔理你噶啦。 係啊，真係會咁，亦都因為呢個人咧，本身佢又唔係真係咁差嗱。我遲啲再講翻佢細個嘅時候啦嚇。咁啊變成咧，佢對於自己而家嘅遭遇咧，其實好不滿嘅。佢可能佢話俾人聽，佢想自殺咧，查實都係想引下人哋即係注意或者大家關心一下啦嚇。但係又冇啊！即就算你話都講到自己要死，即係你覺得呢樣嘢好最重點啦，我講俾你聽，我要死噶啦，你都唔理我，咁其實就即係你都冇人理我噶啦。 似乎啲朋友覺得係煩多啲喎。 係啊，咁啊，可能係咁啦。 啲男人之間又唔正經做嘢，成日喺度話要死咁。 即係人哋覺得佢唔正經做嘢咧，可能佢自己覺得我已經盡咗力噶啦喎，呢啲嘢係嘛？咁你喺公司嗰度，咁啲公司嘅人唔睇我都冇負噶嘛。係。咁所以佢，我諗佢同佢朋友諗法好唔同啦。佢朋友當佢係即係都冇嘢嘅，佢慣咗咁講啦。但係佢自己係一步一步咁走向越嚟越嚴重嘅諗法嘅。 係咁。其實他都講到明，喂，我而家要去秋葉原啦、我要準備大開殺戒啦，如果唔係車死咧，就用刀噶啦咁樣。 我覺得佢講呢啲嘢嘅時候，一來嗰啲朋友聽咗好多，佢平時可能都好多即係廢話咁樣講啦。 其實主要因為好多係唔識嗰啲網民咧，喺度勁喺度。 即係踩佢咁樣。 同埋因為呢啲講法咧，有啲似打機嗰啲嘅，即係嗰個內容咧，有啲似係你去打嗰啲即係遊戲機嘅，好多內容都係咁講，你去到邊度就去殺人啊，邊個邊再上車攞錢咁。 哦，即係以為佢喺度 有少少，即係人哋可能已經唔覺啊，因為如果你十幾二十年前啊，二三十年前咧冇遊戲機呢個世界，你講一句咁嘅説話咧，就可能人哋會覺得哇，唔係嘛，你真係想殺人啊？嗰啲咁有問題喎，可能甚至會報警。但係咧，而家因為好多呢啲咁嘅嘢啦，電影啊、電視啊或者遊戲機等等，好多時你都係接觸呢啲嘢啊嘛，你唔會覺得你係講真啊？會覺得你班友係咪即係將啲打機嗰啲你妄想啊？你上到網講一句咁嘅嘢咧，即係多數啲人都係串你嘅啫，唔係嘛？幾時啊？講聲喎、啊，嗌我唔好去啊！即係嗰類嘢咧，就你唔會覺得你好認真嘅。 係 啊，除非因為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就啲人覺得好認真啦。但係未發生嘅時候咧。只會覺得你是不是吹水啊咁樣啦。 係咁，而事實上咧，呢一個家庭自大咧，本身咧就係一個即係叫做宅男啦。咁啊，最中意做咩咧？打機啦，即係沉迷呢個電子遊戲啦，嚇，同埋咧睇漫畫咯，咁樣咯。 都 係好多 正常 典型嘅日本嘅即係一啲宅男啦，唔係日本嘅，即係周圍都係啦，都咁樣生活啦。咁所以咧當時咧都有人話，即係啊，點解警方又？不去留意呢啲咁嘅，其實點留意啊？咁樣周圍咁樣寫，我點知你寫過呢啲嘢啫？係咪先？又冇人去告發，咁所以咧都冇用啦。佢寫到曬出嚟，而且咧佢甚至乎去到秋葉原嗰度咧，即係準備大開曬戒之前咧，佢已經講到明我而家喐手啦。咁 佢其實每一個 step 啊，佢由六月六號到咧，佢六月八號先發生呢件事啊嘛。佢六月六號到其實不斷留言噶啦，即係 踩埋線喎。 我而家做緊乜嘢？我去買乜嘢？我而家去買嘢啦，籌錢準備咩咩？其實佢成個過程都係講曬出嚟，咁但係。人哋可能當佢講少咁樣睇，因為個問題就係你冇即刻發生嘛，啲人會覺得喂，如果你係想殺人就點會講啫，就去又去做噶啦嘛，點會無啦啦走出嚟講？你講都係係咪想鋪排啲咩啊？咪想鋪排個故仔？你想寫網上故仔啊？想賣書啊？定係一個廣告嚟㗎呢樣嘢嗰啲咧？即係好多人會諗好多其他嘅可能性，但係最基本嘅可能性咧，反而大家係會忽視咗唔存在咁樣。 咁其實亦都可能依即係佢去呢件事之前咧。即係十幾廿年啦，都冇一單咁樣。如果你有啲類似嘅嘢，大家就會即係警惕啲嘛。 係即係再上一次好轟動嘅咁樣嘅隨機殺人事件，已經係日本發生幾十年前嘅啦嘛，即係已經係大家印象好模糊嘅啦嘛。 咁同埋佢咧就真係去咗一啲軍事用品店咧嗰度買刀啦。咁話説咧，即係佢同啲店員咧，因為後屘睇翻啲閉路電視啊，或者店員有印象啦，就話呢一個人咧，咦唔係喎，佢當時好正常嘅喎。 係啊，我喺網上面都見到啦，應該大家都睇到啦，有幾張相係佢喺閉路電視見到佢。在臨尾去軍事用品店買嘢嗰陣時嗰啲相， 有講有笑 笑笑口，一個斯文嘅男人，即係宅宅地，又冇乜暴力嘅感覺嘅，又好似識笑，即係都仲正常啦，係嘛？咁你點會諗到佢其實買刀係準備去做一個大屠殺呢？ 係，咁所以咧就遺憾嘅就係原來有好多咁嘅蛛絲馬跡咧，已經係即係表露咗出嚟㗎啦。咁啊，只係咧真係冇人去。制止佢咁解嘅啫， 系亦都真系咁巧，就系冇人去制止到佢。 系咁，但究竟屋企人又同佢嘅关系又点咧？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呢单秋叶原嘅事件咧，就应该都会记得就系前年啦。前年嘅 2014年系嘛？ 2014年系啦，咁就佢个细佬咧自杀咗。 系啦，佢细佬点解又会无端端去自杀咧？其实同佢大佬呢单嘢咧 系 好有关 系，即系好令人悲傷，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好感嘆啊！咁亦都係因為佢細佬自殺前咧，就將佢嘅日記就俾咗記者，所以咧大家會對於呢一個殺人兇手咧，或者大家有人叫佢做秋葉原屠夫啊，嚇就對佢嘅背景咧就更加了解咯，即係先知道原來佢係喺一個咁嘅環境長大而形成佢日後。即係咁嘅咁瘋狂嘅一個性格，咁啊！但係當然我哋都成日上次都問下心理專家，佢哋兩兄弟一齊長大啫， 點解會有唔同嘅結果咧？ 點解即係會爭咁遠咧？嚇， 即 係 等於林國雲一樣嘛。係 啦，不過但係當然呢個好複雜啦，即係大家又要聽翻。 同埋其實就算同一個即係小時候嘅同一個差唔多嘅環境長大都好咧，其實。都唔代表佢就會變成咁噶，即係你可以，你而家我哋再講一講佢細個點樣長大嘅。其實你會發覺其實可能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嚟嘅啫。 係，咁我都可以講少少啊，而家好唔好啊？咁啊就其實咧佢呢個細佬咧，即係有講翻話細個嘅時候咧，本來咧一家幾口咧都仲算 OK 嘅。 他讲这个仲算 OK 呢，就在他四年级之前。 仲算一家都挺和谐。当时有讲。 他认为都还是很普通，但是都还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有父母啦，父母有一个、中产这样啦，都可以叫做。即生活安定啦，有个哥啦，有个细佬啦，四个好像都是很正常的家庭这样啦。 但是之后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想他都很含糊、即是觉得为什么家人好像越来越疏离、越来越没劲啦、甚至乎呢原来呢他们家就有两层楼的、就好像那些是日本那些屋啦、妈妈就住一楼的，其他人就住在二楼的、 这个情况其实刚才讲到是他发生在四年级之后的，他说就大家突然间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冷漠的气氛，因为他说他这么小的时候其实都不是很清楚究竟为什么 有了一个变化，我们现在猜想会不会他父母感情出现了问题呢等等， 是 即是会分开了，起码他爸爸妈妈和他阿哥和他自己细佬呢四个人就分四间房瞓，阿妈就住在一楼，可能近厨房啦，系嘛？咁阿爸、阿哥同埋自己咧就各自一间房，一家人咧其实平时都一起生活都好咧，就唔会讲嘢嘅，就各自喺房里边做自己嘢嘅啫。啊，咁但系讲嗰阵时唔系应该系八十年代吓，即系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啊，吓即系唔系而家咁样。咁又未有上網啊？九十年代度有嘅有嘅。咁但系咧，佢哋冷漠嘅程度咧，就去到咧係拍戲一樣啊！夜晚阿媽話食飯啦，咁又各自行出嚟咧，就各自食飯，食完飯就擺低走噶啦。 係，我知而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家庭嘅，基本上。 但係去到係即係完全冇溝通，咁日本人家庭好多都唔同嘅嘛，即係你覺得係即係佢哋好嗰個嗰、那個親人的關係都 幾密切的嘛、即大家一起住的時候很多時候都見到是會聊聊天、這樣的嘛，很難不聊天的，是不是四個人晚晚一起吃飯但一句話都不講，是很奇怪，但他們真的去到不講話的階段的，即大家的關係都可以 見到，其實很多家庭都是這樣的，不知道 就幾差下，即真的幾次林國雲那些，即他那時候說他爸爸即跟他們沒聊天，姊妹、兄弟之間又是沒聊天，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甚至同房都不知道自己做什 麼，你不要說父母和子女之間，就算夫妻之間、我都聽過，即係啲親戚係點樣咧？即係嗰兩公婆基本上即係嗰啲又係誒無媒九合嗰啲啦，即係 無媒九合咁緊要。你講到佢好似好 講錯咗， 係 即係萬分雅價，咩無媒九合你講乜鬼啊？即係萬分雅價。咁咧，跟住咧，你去到即係六七十歲咧，基本上大家 冇乜感情。 事實上，唔好話冇感情，淨篤眼篤鼻啊。但又即係為咗仔女咧，唔離得婚啦。咁啊點咧？分房瞓就當然㗎啦，咁啊到交租嘅時候，咪各自就將一嚿錢就擺喺個台度，咁啊某君就攞去交租咁樣嘅咋。平時嚇唔好話咩一齊食飯啊，都即係唔好話一齊食飯，偈都冇一句啊。 咁呢個都可以理解嘅，有好多咁嘅情況嘅。咁但係諗下佢剛其時兩個小朋友都仲係細個嚟㗎嘛，讀緊書嘅階段已經見到自己屋企咧係。即係咁冷漠嘅感覺咧，其實都唔係幾好受嘅。 係咁，佢同佢嘅哥哥咧，即係兩兄弟咧，就肯定都唔方好多。其實有少少似啊，即係真係似林國雲同佢個。 但 係 林國雲同佢細佬係即係同父異母啊嘛，即係可能大家本身有啲隔膜啦，細個長大嘅時候又唔係話一齊長大咁樣咧，有少少有隔膜啦嚇。咁但係佢兩個即係親生兄弟嚟噶嘛嚇，咁但係即係亦都長期都係同父母一齊住噶嘛，冇分開過噶嘛，係嘛？咁但係佢哋嘅關係都係好差嘅，佢同阿哥話冇偈傾嘅喎，即係大家都係即係。冇嘢講嘅喎，一來一人一間房啦，已經見面嘅時間少啦；二來根本就冇咩共同話題，亦都唔會出聲，唔會傾偈嘅喎。 係喂，但其實嗱，你都要作為爸爸啦，你都要即係係咪會比較明白？ 係 即係你你都有聽下呢啲咁樣即係幼兒教育嗰啲嘢啦。即係你點樣令到啲小朋友開心？就係你本身即係夫妻和諧啊，或者你本身要營造一啲快樂嘅氣氛啊。 這個是人都 很多的溝通， 是人都懂得這樣 說，肯定是沒有的、這個、 因為很明顯他爸媽的感情都不好，大家都沒話談的，也都分開房睡的了， 會不會是很不愛惜小朋友呢？還是還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太錫而又做了一些行為令他們很反感、 我不知道他們那些叫不叫錫，但是及後因為他的弟弟在自殺前講了很多、他小時候成長的過程，比如說傳媒之後我們就會了解到呢，他媽媽是一個非常嚴厲的人，而他爸爸在個管教角色的方面就 是沒有的、他不理你的，但是沒有話說、沒什麼意見、媽媽做什麼他也都沒什麼意見，你兩兄弟發生什麼事他都沒什麼點理， 算不算嚴母慈父、啊、 我覺得他爸爸不是慈父， 是很抽離、 他爸爸是因為跟他媽媽的關係差，而或者他害怕了他媽媽， 佢根本就唔敢將，即係唔敢掂佢阿媽做嘅嘢。佢阿媽要負責管個仔女嗰對仔嘅話，佢完全唔敢俾意見。你中意點管就點管啦，你打就打啦，鬧就鬧啦，你嚼佢就嚼佢啦。即係佢根本就唔敢出聲啊！佢阿爸， 即係阿爸可能爭在係冇錢租屋嘅，有錢可能已經走咗咯。 亦都好多原因，因為日本人都係比較著重嗰、那個即係倫理關係傳統噶嘛。即係可能你有兩個仔咁，你係咪真係離婚走咗去定啲啊？即係好多好多呢啲顧慮喺度嘅。可能佢哋總之佢哋逼住一齊啦。咁而喺佢逼住一齐之后，佢爸爸好似就系选择咗唔理个阿妈做啲咩，你中意点教你，你搞掂佢啦，我唔理啦。 系咁呢个秋叶原杀人狂魔系点样炼成咧？有人咧就归咎于佢有个虎妈，就系佢阿妈个角色咧就最大影响，同埋咧甚至乎咧即系众矢之的噶。即系 好多人闹佢添。 系咯，好多人闹佢添。咁一阵翻嚟咧，我哋讲翻多啲啦，即系交代翻，即系其实佢阿妈究竟即系做错咗啲乜 咯？或者真系做错咗咧？ 還是社會的錯呢？回來看看。